学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uds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本周的冬奥英语词汇，并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形容词，叫做 snow capped。 snow 就是雪， snow cap 呢是 capped、本身 cap 有帽子的意思，有盖住的意思。那么 snow capped 这两个单词放到一块儿，中间加个横线变成一个形容词以后呢，它的意思就是积雪盖顶的，积雪覆盖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滑雪运动要在积雪覆盖的山上进行，这个积雪盖顶的山就叫做 snow capped mountains， 是 snow capped mountains。 For example, Never had Peterson a more difficult journey than the one he took across the snow capped Rocky Mountains。Peterson 所经历的旅程中，没有一个比他越过白雪盖顶的 Rocky 山那次更艰难的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词组， Break the world record。 Break the world record 指的是打破世界纪录。那么这个 record 记录这个单词呢，它其实有动词和名词两种形式，名词就是我们今天这里的 record， 但是变成动词以后呢，就变成了 record， 读音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在记的时候要知道这些区别啊。那么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们告诉大家中国运动员王蒙曾经打破了世界纪录，我们就可以说 Chinese athlete Wang Meng broke the world record。 broke 是过去式，因为它是过去打破的记录嘛。那么创造世界纪录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set the world record， 把 break 换成 set， 所以就是 set the world record。 For example,Roger Kingdom set the world record of 12.92 seconds. 罗杰·金德姆创造了 12.92 秒的世界纪录。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 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